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中国拒绝美军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访问香港，新华网发表评论，话客人应该思量，主人点解唔愿意以礼相待？评论话，要先睇下航母最近做咗啲乜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四月中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一起登上在南海巡航的斯坦尼斯号，为所谓自由航行加油打气，引起中国网民高度关注，形容是一场 show。 评论说，有观察认为航母充当南海挑衅的急先锋，所以这次是小小情戒，但外交上不会直白言明。香港是中国领土，客人要来访，主人方便的时候开门相迎，亦都有权在不方便的时候闭门谢客。政府早前建议修改贫穷线，将公屋津贴纳入住户收入计算，但扶贫委员会认为未有迫切，决定暂时不修改。委员罗志光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政府一直都有分析公屋对扶贫的效用，并且报告中公开贫穷人口数字会由92万人跌至62万5千人。他对于外界指政府提出修改贫穷线是想粉饰太平表示不同意，认为数据反映公屋扶贫效用大，能够协助政府减少兴建公屋的阻力。而对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批评有委员泄露内部文件，引起不必要争议，罗志光说，部分委员在文件泄露之后公开评论政策，可能会令到技术性的讨论变为政治议题。而且部分委员在开会听取其他意见之后，基于曾经公开讨论而难以改变立场，他认为会令委员会的讨论打折扣。马来西亚将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疑犯遣送大陆，台湾向马来西亚抗议。32名台湾疑犯和65名大陆疑犯昨晚8点几从马来西亚乘坐包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新华社报道，由于受害人全部都是大陆民众，中方要求马来西亚将97名疑犯全部遣返中国大陆处理。大陆已经邀请台湾的法务部共同侦办和追查赃款，不过台湾的总统府就余下疑犯遣送大陆表示遗憾，向马来西亚严正抗议。即将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就事件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一类事件一再发生是侵犯台湾的司法权，重申台湾人在海外犯罪理应押解回台湾受审，北京的强硬作为只会伤害两岸人民情感。这节新闻简报报道完。 天气报告， 预测大致多云，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一两日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3度，湿度 90%。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这个时候我一定揀无倦意的乐信咳水，最紧要有精神作战。乐信咳水，化痰止咳，通鼻塞，唔眼瞓，有效舒缓痰咳、燥咳、寒咳，舒服晒。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手机问前程， 系师傅啊，我哋听电话之前咧，不如就补充翻头先所讲嘅疏疏啊。 疏咧，疏咧好紧要咧，就系咧，你唔好乱咁送只疏俾人，系代表爱情嘅。 唔怪之我唔肯送啦，最终全部都摆上喺自己袋度。 唔得噶，唔可以送只疏俾人噶，疏系好严肃嘅一个婚姻爱侣行为。咁咧就如果你同嗰个爱侣谂住生生世世唔止呢世，仲要十世都结埋佢一齐嘅说话咧，通常嗰个女仔会噶啦，咁咧就会送只金疏俾你啊。金疏断唔到咁样。 哦，系。 金点断啊？所以通常以前古代木梳木咗一百就断嘅，所以喺个 胶都唔断。 所以有人有一面过世咧，另一面咧存在喺呢个咩咧？咁通常都会有个过程，有个行为咧，就要将嗰只梳咧就做断，就攞只梳嚟做个形式断咧，系话俾个过世嘅人听咧，就系、是、你同呢个人已经系断咗啦，姻缘断啦。咁即系话呢个系可以再娶续缘，或者佢可以再嫁。 但好 sad 啊个画面。 咁冇办法噶，呢个一定要做噶，因为呢个唔做嘅说话咧，嗰、个鬼魂会跟住嗰个人喺此度，佢冇办法可以继续噶。咁呢个咧就系断梳啦。 明白。 好啦，咁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多啲。我哋今日马上接听 电话。首先咧就接电话啦，咁啊就系霍太啊， 早晨， 早晨，霍太， 早晨啊，师傅主持。 哎，郭太你好啊， 早晨。 咁啊，你想问乜嘢？ 是我想请教师傅，我同我老公呢点样可以成功生到健康平安的仔女。 你递上来嗰个八字俾我39岁㗎喇喎。係咪你呀 唔係呀。 你唔係39岁嚟咩已经。 我1986年。 1986年是是喎冇喎。是29岁喎哎呀唔好嚇我。我哋出面嗰个小朋友搞错咗个29岁有排有机会生喎。好咁我哋睇下霍太呀。咁啊生緊呀生緊呀唔使驚呀。 唔好紧张。 你不如揀呀三男三女仲好啦哎呀。 我想得揀添啊师傅。 咁我哋读佢个八字嗰个时候阿霍太你就諗呀你想生仔定生女啦。 林基想。 好丙人甲午庚戌甲申哇好多人好多午同埋甲系咪都比较火啊师傅。 系啦。咁呢个八字呢我哋又识一个叫戌叫做戌午人三合火局。 系啦。 系啊戌午人啊。 嗱霍太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呢嗱你个八字呢本身系属老虎嘛。你知逢亲老虎嘅女人呢我哋就话即系唔可以人哋嫁嘅时间你去做姊妹嘅。霍太你有冇做过人嘅姊妹 要諗緊系咪 答我。 喂 ,Hello, 霍太霍太喺咪度啊 喺度。 你听 你做过人姊妹未 未。 咁过咗关啦。第二你系生于五月你。啊听唔听到 我生于七月。 嗱你个火系好多㗎咁你系生于五月添。咁呢而呢你系属金㗎金系生水㗎嘛。咁你都已经着晒火啦。咁你火系咪会蒸干啲水呢 系呀冇水。 咁所以冇水喎。 佢冇水㗎。 咁所以佢只要行立返啲金过嚟呢边呢率身加埋个油呢咁佢咪变咗有返个金水局就唔使嗰边咁多火囉。 唔使咁兴。 係咪亦冇咗个火库呢只不过普通火囉。咁所以油咪雞呢雞咪雞年囉。2017年咪有 BB 囉。 出年係囉。 出年有囉。 快到咁。 係咪出年有咁所以我叫你揀仔女。 女呀你想生喂。 我想生个仔先，跟住之后再生。 哦，仲要两个 系。对唔住，你要生，你会生咗女先至生仔。啊，啱啱同你相反喎。点解咧？因为逢鸡咧生壬水，壬水嘅八字里边系女嚟。 女啊，系啊。 咁而你个仔咧就要到2019年到2020年。 哦，都 嗰个系属老鼠嘅仔嚟嘅。 都 OK。 咁都系可以一仔一女。好啦，咁啊问翻林记啦。 好。 咁喺八字里边咧，水系代表。佢嘅 BB 嚟嘅， 系啊小朋友， 咁咧就水嘅长生，就可以开嗰个坟墓嗰条锁匙咧，系乜嘢？ 身 身，即系咁即系话霍太，你系有一条锁匙系可以开好多仔女出嚟嘅，不过嗰个一条锁匙啫，但系你就冇咗嗰个仓库啊，水嘅仓库啊，所以呢个八字里边咧就要用神土嚟散热。兼变成咗系佢水嘅仓库，所以嗰个神就唔系木啦，系库啦，所以呢个八字咧，你咧就要摆条金龙 或者呢一个铜做嘅龙牌床头咧、 嗯， 你先至可以有大量嘅仔女生啦。咁所以其实佢喺呢个25到29岁嘅时候，其实佢系行紧神运嘅， 系神运。 所以造成咗点解我头先话2017年又生，2019年又生咧，系、 嗯、 因为你本身系有一个水嘅墓，但系因为你个新时系开咗个坟墓，今年又系新，又开埋你个墓，所以今年可以提早到今年嘅8月到10月，其实已经可以怀孕。 哇 ，very good！、 啊、但系你所行房嘅时间系一定要喺下午3点到5点。咁、 嗯、 啊，3点到5点先开到嗰个水库啊嘛。咁即系话佢翻工翻到3点钟就要告假两个钟。 礼拜六日都得嘅，师傅。 礼拜六日可能佢嗰啲期唔啱啊嘛。嗰啲15日中间嗰啲期唔啱。 积极啲，积极啲。 咁你计到嗰一日，如果你要翻工咧， 咁啊唔知点解唔好舒服，唔系好舒服嘅，系啦。 总有藉口嘅。 系啦，总有藉口 嘅。咁或者你老公咧过嚟你公司嗰度咧，去都得嘅。 咁快。 佢呢个水库咧，即系代表可以系去厕所，喺厕所度。 喺唔系泳池啊？今次， 唉，有好多种花样啊！咁啊条龙喎，咁分分钟去一间有个龙字嘅酒楼或者餐厅， 系啦， 啊龙字嘅酒店有龙字嘅酒店咁呢度香港， 嗯， 诶九龙区唔得啊？ 啊九龙都得噶， 系咯， 好多选择。 国仔，总之一条大路啊，一仔一女任你拣啊，啊， 嗯， 恭喜你啊， 恭喜晒 啊！咁我哋今次就。算咁多咧，呢、這个即系咁顺利啊！ 系啦，生 B B， 但系你仲有问题嘅，好似系咪啊？ 即系姻缘，我想问系咪？ 咁你攞姐姐个八字嚟搞先得，咁即系但喺个八字里边咧，即系你本身属金咧，即系代表你、 嗯、 你个姐姐好，你个妹好，都系代表金噶啦。 系， 咁都系代表咧，系烧得比较厉害。呢、這个火系代表老公噶嘛，亦、 嗯、 系代表其实霍太个老公个火都犀利嘅。 系， 咁幸好佢就行咗落个神就散咗，散咗热啦。咁去到30岁嘅时间咧，行新啊新啊个妹或者家姐啦。咁佢家姐或者妹嘅时间。当行到有水嘅时间，咁啲火揿一揿熄，咁佢就即刻可以即系娶到嫁到老公啦。咁啊，时为系2017年嘅秋天，你嘅家姐或者妹有机会可以拍拖。咁、然后到2020年庚子年嗰年咧，就个子字冲走咗个火咧，咁2020年咧就起 码系结到婚， 到你个家姐都有机会可以喺呢几年结婚。所以我可以讲喺2021年之前，应该你又生埋 B B， 你个家姐都嫁埋啦。 我冇开心， 咁啊好开心咯吓，听到冇？ 听到， 系啊， 请教师傅咧，点样可以保胎啊？ 听唔到， 保胎 系啊系啊， 咩叫保胎？ 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有怀过孕嘅，不过就小产咗。 嗱、哦，你明唔明？嗱、哎，林嘅又识睇啦。 好， 呢、這个字呢、這个神字，系、 嗯嗯、 水嘅咩？墓 墓系啊， 所以佢喺25到30岁嘅时候， 嗯、 其实你嘅仔女系入咗一个墓，亦即系话你系应该有仔女冇要过咯、 嗯。 如果你要睇系贵水，应该系2013年， 系 有冇乜情形？ 唔系2013， 但系系呢5年之内系咪？ 系 系咯，咁、所以即系话，如果有个墓要咗咧，系、已经认咗系、入咗墓啦。 系 咁即系话咧，你呢个时辰个新时咧，系有少少。可能是不准、或者今年行新年搭住两个新呢、两条锁匙开个库，咁就话今年应该仔女就唔会出事啦、即係今年你陀个胎陀得稳啦，你明唔明啊？咁另外就係话明年就陀得稳啦，咁为咗保护你陀得稳，唔好再个 BB 会有事呢，咁你喺床头嗰度加多一隻同做嘅马骝，同埋我同你讲就是下午3点到5点去行房，呢、這个就变成咗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决定性密码、只要你喺呢个时间度行房呢、你个 BB 系唔会失啦，你明唔明、以前肯定呢你系夜晚3点到5点嗰啲时间行房嘅，上一次嗰、那个得到嗰个系人事嚟嘅，或者系出事嘅、即系夜晚7点到9点系啦，喺晒火嘅时间播种咧、你系留唔住个 B B 嘅，知唔知啊？咁、所以最紧要就系下午3点到5点播种咧、就万无一失， 记住 开紧嗰个水库， 同埋龙同埋马骝啊吓， 系啦， 记住 同做嘅， 记住3点到5点行房而得到嘅 B B 咧，系永远唔会出事， 系。值得告 假，呢个就系重要嘅密码，知唔知？ 好，好，唔该晒你，博太，恭喜晒。 O、okay、K， 好，我哋唞一唞啦，转头翻嚟继续接听电话。 哎呀，国师今日喐咗咁多噶，寻日做嘅功课又冇用啦。 佢做足功课， 经纪亲啊，同我现价入咗呢只牛先去。 佢都做足功课，点解一个咁苦恼，一个咁轻松嘅呢？哦，原来伯伯系用咗法兴嘅恒指牛熊快手，可以睇到恒指现价之余咧，啲牛熊正仲跟埋收回价咁排。即刻用手机上 hk.warrens.com/hsicbbc 法兴恒指牛熊快手，随时随地帮到手。 结构性产品价格可升可跌，投资者有机会损失全部投资。过往表现并不预示未来表现，投资前请充分理解产品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 大哥大哥，有传你同我新晋歌手咧？ 呢、这个问题咧，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咧，你同公司不和，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啊，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合 约？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噶啦。 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喂，唔好打你，唔好打你、啊！ 以上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唔系啊嘛，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7点到9点 ，DBC 数码一台，企啱台， 有我吴以利利， 仲有我俊男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同我跟住嘅男人， 同我跟住嘅女人， 冇问题。 他日出咗地铁 ，Roger。 他日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 target 啦。 行紧埋嚟，就让啦。 他日跑紧过嚟，死火，就让啦，就让啦， 让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1点到3点，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道三号准时出现。 音乐系一种快乐。音乐是一个聚会，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音乐是一种逍遥享受， 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陈永业乐聚逍遥。 开始咧，固定收入嘅人士先能够做到九成按揭嘅。佢同佢太太啦都唔系，但系佢就话佢可以叫妹妹啊同姐姐去做担保嘅。 咁会唔会影响到姐姐妹妹自己第时借钱买楼呢？ 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对佢。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至8点半，喺楼市大当家里面有留言信箱，解答大家嘅疑难。快啲将你嘅问题 send 嚟 dbnc@dbc.hk 啦。 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今年五月开始分阶段接受申请，计划鼓励自力更生，舒缓跨代贫穷。在第一阶段，四人或以上合资格家庭可以在五月递交申请，申领期是去年11月至今年4月，申请表格已经开始派发，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lifa.gov.hk 或致电2558-3000。 手机问前程， 师傅啊，似乎咧我哋今日接嘅电话咧都好火啊， 好火！ 我啲 小朋友咧，我以为睇错咗个八字，你明唔明？ 因为同一 唔系，我系觉得啲八字好似咧好邪咁啊，次次咧都有啲共通啊， 系咯， 一系就上面嗰个救下一个啊， 系啊，下边我救上面一个， 一系两位一样， 系啊， 好，打一打嚟先，王小姐， 喂，早晨，王小姐。 你好、啊， 你好啊！头先我哋 偷、啊、你答到啦， 睇紧你个八字咧，发现你好火啊！你个八字充满咗火啊！ 你好啊， 系啊，你好，师傅喺度啦，有啲问题想 问。喂，首先啊，爆下你啲秘密先吓。咁你个八字咧，喂，你未解俾啲听众听啊？ 讲咗个八字先，系啦。 神仙原来冇啊，第一个。 有。 再讲一次， 有讲一次系啦。 黄小姐， 口甲人，庚午，戊戌，寅戌， 嗱。咁呢就甲人庚午 毛术系淫术，跟住又术又淫又淫。 我话俾你两个八字搞到我都咳， 好火， 好火啊！ 啱啊，死得火。嗱，首先咧，黄小姐，你要知道你嘅八字咧，全男班啊，全阳性，系咪睇到啊？吓，又甲人，又庚午， 系 又毛术，又淫术， 嗯， 呢啲八字啊，本来系捉鬼大师啲八字嚟嘅。哇！即系啲鬼见到你都惊啦，嗰啲贵水咧见到你咁多火咁多土咧，全部都系蒸干， 冚冚声。 咁原来黄小姐咧，你 系 捉鬼大师嘅传人嚟嘅。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嗰、那个， 揾佢拍嘅要 嗰个女仔系你嚟嘅。 有冇咁嘅事？ 哇！即系杀马 小玲系嘛？ 原来系你 马小玲嚟嘅，原来好 靓女嚟 犀利嘅吓。咁、 嗯、 啊，火多到咧就不得了，直成系蒸干晒嗰啲贵水。 系。 贵水系你个财嚟噶，嗱， 嗯， 唔好，即系代表你做乜都咧，啲钱好快啜啦，即系冇 蒸干晒啊， 蒸钱怪兽嚟噶， 系咪啊？好大体， 所以咧，我投资咩都死 啊， 系啊，嗱，咁啦，22到27岁嘅时候咧，曾经有一个男人向你追求过咧，嗰、那个有个秘密情人，22到27岁，有冇乜情形啊？ 有 啊！ 哎呀，你真系好， 好坦白啊！ 我谂住你唔认 啊！ 你真系可爱啦！我决定帮你搞掂。 就系中意你咁可爱嗱，你俾三秒时间师傅饮杯茶。 嗰阵时嗰、那个嗱，我哋咁样讲咧，唔好介意啦。嗰、那个就唔系好公开得嘅，但系佢竟然可以咁有勇气。 系 咁啊！咁我又问你啦，咁喺2012年嗰年，而家二零一五年啦， 16啦， 2012年嗰年，嗰年其实有一个几好嘅对象，点解嗰年你唔去马咧？ 冇、啊，嗰个冇、 啊。嗱、啊，我最中意你答呢句啦。 嗯， 因为嗰年咧叫壬辰年， 即 系八字里边咧、 嗯， 全部散晒啲热， 帮你散热就靠佢。 咁嗰年咧亦搵到下钱，咁、你同唔同意嗰年搵到下钱啊？2012年。 都同意， 但系就冇钟情， 冇情人 事，好啦，2015年嘅3月份嘅时间，喺你个八字里面出现咗个男仔嘅，嗰阵时又答下我系唔系出现过一个月之后， 旧年三月， 即系2015年嘅3月份有个男仔追过你之后，跟住喺年中嘅时候又散咗，有乜情形？ 冇。 又冇啊， 因为一路嚟都冇 吓，咁、即系代表住咧，你个八字咧由37岁，即系过去4年里边咧，行咗去个丙人大运里边咧，全部我讲嘅嘢全部都唔 work 啦，即系话代表住全部已经烧到窿晒， 蒸发晒啦，所有嘢都， 即系代表住所有嘅木一入嚟你个八字咧，你好似烧窿咗个沙漠一样，种乜嘢花都种唔到啦， 种唔到啦， 所以你其实真系日常生活种乜花都唔到嘅，嗰啲乜嘢嘅嘢插喺你侧边咧都窿晒嘅，有冇乜情形啊？ 都好易嘅。 咁咧，如果 咩都死嘅， 系啊， 咁大件事 啊，系啊，系真嘅， 一滴水都冇， 一滴水都冇。 咁但系黄小姐系有得嫁嘅噃， 吓 点解？因为当佢嚟去到47岁嘅时候咧，佢入咗水地30年，水地30年咧就唔会俾个火虾啦。咁咧个水咧又生木，上面又有月木，47岁到52岁行月木，月木咧两位对佢嚟讲咧系老公嚟， 系 咁所以其实6年之后佢就准时出嫁。咁由而家开始计6年咧，其实去到2020年嗰年庚子年嗰年咧，佢就拍拖。跟住庚子年之后嗰年咧，就系呢一个嘅辛丑年啦，就2021年嗰年咧，佢就行天喜星撞红鸾星。啊，呢度劲啊！嗱，红鸾喺丑啊嘛，牛年咪嫁咯，牛年咪真系喺2021年咪牛年咯，嗰年牛年出嫁，散业有功系啦。咁啊，所以好明显睇得到呢一样嘢，就话你系绝对嫁得到，而且嫁得几幸福下嘅。你嘅老公咧，系一路陪到你嘅82岁为止， 陪到终老啊，几开心。 你咧喺82到87嘅其中一年，麻麻地嘅， 系 咁，所以换句说嚟讲咧，你老公陪到你82，你明啊？跟住陪完你之后咧，你就喺82到87个其中一年里面麻麻地嘅啫，系咁样嘅啫。所以原则上你可以享受到差唔多35年嘅夫妻运，系因为你行一辈水地，系使到你八字里面嘅火全部获得控制。另外水系代表佢嘅财富，亦即系话好得意一样嘢就系黄小姐，你越有钱咧，你就越有夫运。你越莫财咧， 你就越冇老公。 嗯， 咁调翻转嚟讲咧，即系话咧，你同我老公讲就话，喂，我唔系同男仔讲啊，你话我送埋床、送埋订金、送埋聘金噶喎，咁大把男仔拥埋你嘅。 咁 即系话咧，原来你嘅老公咧夹草你咧，其中一个理由咧系因为你系可以提供到财富俾佢， 有动啲啊佢， 系啊，所以有钱。 我大过佢啊。 有钱就有老公噶啦。 佢问个老公系大定细 啊？ 大过佢定细过佢？ 我你个老公咧就系由嗰、那个。阳嘅水生阴木产生，佢嘅阳嘅水叫壬水，壬水喺佢嘅仔女辈嗰度，所以佢老公系细过佢嘅， 细过你啊喂， 细过你嘅，系啊， 做咩好似唔好 唔系？同埋你中意咧，你中意啲观音兵啊，即系中意啲好顺服嘅男士嘅 小鲜肉唔好咩？ 系啊，其实佢中意大过一年嘅老公，因为佢曾经有一个男朋友系大过一年嘅， 系咪啊？念念不忘嘅系咪啊？哎呀，俾师傅你讲中， 我踢咁爆人， 系咯， 我踢到佢拜啊，头嗰添啊，眼镜到死啊！嗰个男仔系啊，佢对而家都仲系最中意嗰个属牛嘅，嗰、那个喺22到27岁嘅时间嚟过，但系唔可以同佢正式结婚，你明唔明啊？ 系， 你睇下佢把身有啲伤感啦， 系啦，唔好讲咗。 嗱， 喂，我帮佢问，我又帮佢问啦，哎呀，黄小姐喺边度识噶？ 系 啊。喺边度识啊？ 喺外国识 出现咗未啊？呢个人 啊，咁啊，你嘅男朋友咧，本身嚟讲咧，就系叫做壬水生月木。 嗯， 咁啊，壬水咧就系一个海洋。 嗯， 壬水系一个股票，咁所以代表住咧，你识嘅男朋友未来嘅老公咧，系可能喺股票市场识嘅。 系 第二样嘢就系月木咧，通常系月卯咧系代表喺纸张好多嘅地方。 咦？ 咁啊，书店咪纸张好多嘅， 出版社、出版社 嗰啲咯。 花店咪代表纸张好多嘅， 时装店都系嗬。 咁而喺个大海度中间识嘅咧，就得一样嘢，就坐游船识嘅。 哦， 咁所以黄小姐其实如果只要佢唔好怕《海神好历险记》嗰啲咁嘅场面咧，其实佢几时都系嗰个叫做铁达尼号嘅女主角， 系出海 即系出到海中间嘅时间咧， 就腰斩埋 身，自然有个白马王子涌出嚟噶啦。 系， 即系因为咧佢呢个壬水生月木，咁壬水又因为佢热啊嘛，佢去到个海中间， 好舒服，我觉得系咯， 系咪啲水全部冚熄晒啲火，冚熄晒啲火嘅时候，佢就水生木，佢就变男朋友啦。所以换句说嚟讲咧，黄小姐咧系企住喺啲水。嘅上边咧，佢就有男朋友啦。咁即系话，除咗佢出海去坐游船之外咧，咁如果游水，佢着住条泳衣企喺个泳池中间， 哇唔得了啦！ 哇天下无敌啦， 唔得了啦！ 如果好似最近而家落雨咁咧，你揸住把遮咧，又眉头一转， 又唔得了啦， 又唔得了啦！ 小心啲过马路啊！不过吓， 咁当然佢冲紧凉嘅时间都系最多桃花嘅时候啦。 咁 衰在啦，衰在得一个房，但系如果浸温泉都唔得，因为系 男女分开嘅。 咁所以换句话嚟讲，如果佢去滑雪溜冰都掂， 系， 即系话冻，所以你去冻嘅地方，你去海洋，你滑雪溜冰，所以你其实去参加而家好多屋村嗰啲滑雪溜冰 skating 嗰啲咧，你都会见到嗰个观众席嗰度，好多小鲜肉咧望住你啦，因为只要你一降嗰个火咧。你就系桃花王嚟噶啦，咁所以你滑雪溜冰啊、游水啊、去游船旅行啊、落紧雨嘅时候啊，你都系美人嚟噶啦，知唔知啊？ 开唔开心啊？ 咁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我有两只猫啊，咁如果系火，系咪即系唔应该养猫？ 嗰两只猫啊，千古罪人，你锯咗佢啦！ 哎， 点解咧？你有两个火嘅， 师傅讲笑咋？ 开咗两个坟墓， 系 咁，所以两个猫咧负责帮你开咗啲火咧，有少少系。是你嘅猫系代表你情人星，所以两只猫有少少霸咗你啲情人位嘅，咁所以咧呢两只猫咧就会喺大概今年嘅八月到九月嘅时间咧，你会用一啲好奇妙嘅方法咧，令到佢会系有变化嘅。只要你嘅猫唔喺身边咧，你即刻就涌两个男朋友出嚟 你出海啦，去旅行啦， 去旅行啦吓，系啦， 啊，多谢你黄小姐啊。 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冇？我哋 所以唔好 杀 咗佢啊。不过咧，就系即系八字里边真系佢两猫有少少霸咗佢嘅老公性嘅，好嘛？多谢晒， 唔该晒，拜 拜， 拜。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哇，嚟到衙门衙门大笪地，可以打功夫，又可以吟诗作对，好多嘢玩啊！